star, 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慢慢说， 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总统府今天指出，蔡英文总统已经核定成立民国108年司法院大法官提名审荐小组。审荐小组敦聘副总统陈建仁、前司法院长翁月生、前院长赖英照、前大法官刘铁铮、前大法官林子怡、辅仁大学法律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刘初之等六人，协助总统提名4名大法官人选，咨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现任大法官15人，其中4名100年就任的大法官陈碧玉、黄喜君、罗昌发、汤德宗任期到今年9月30号。为了使大法官任期顺利衔接，维系国家宪法机关正常运作，总统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规定，提名4位大法官人选，并且预计在今年立法院第9届第7会期，咨请立法院同意之后任命。台湾独立运动团体喜乐岛联盟倡导独立公投，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发言人孟宇和今天接受媒体专访时强调， AIT 反对单独改变现状，也反对台湾独立公投是美国长期政策，他没有办法谈论这个公投在台湾体制的合法性。孟宇和说，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 TRA 跟三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关注两岸和平稳定，即使相信现况不完美，但促成数十年来和平发展架构，任何改变现状行为都会影响和平稳定。对于北京想改变现状胁迫，美方已经公开谴责，但是面对有人提出公投诉求， AIT 回应反对台湾独立公投是长期政策，对于喜乐岛宣称公投主张是言论自由的层次，孟宇和说他没有办法谈论这个公投在台湾体制的合法性，但是美国对两岸和平稳定有长远利益，鼓励两岸和平交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邀请教育部长潘文忠进行产业报告，而国民党立委蒋乃馨表示，财政部明定4类产学合作方式所取得的收入，其中技术转移给产业，从今年1月1号开始必须课征5%营业税，恐怕会扼杀产学合作发展。潘文忠说，教育部已经接获不少大学校长反映，大学进行产学合作以及研发也是在协助国家经济发展，不应该用全国一体的课税基准来看待大学研发。教育部会积极跟财政部协调沟通，希望财政部也能够支持学校投入产学研究，协助国家发展。而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则说，去年有大学向教育部反映，学校计转所得不仅被课征营业税，还要被追缴5年。教育部正在积极跟财政部沟通。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国各大学产学合作相关经费大约新台币370亿，智慧财产衍生的所得大约17亿。英国脱欧箭在弦上，根据独立智库 New Financial 的报告指出，英国脱欧对金融业的影响加剧，有超过275家金融企业正把1.2兆美元的资金跟资产以及数以千计的员工从英国移出到欧盟，而这些为英国脱欧做准备的举动成本高达40亿美元。根据报告显示，金融业移转的新地点移到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有100家，再来是卢森堡60家、巴黎41家、法兰克福40家，还有阿姆斯特丹32家。其中选都柏林的多是资产管理公司，而迁往法兰克福的有近90%是银行，迁往阿姆斯特丹的有2/3是交易平台或交易商。这些被转移的资金跟资产被视为是英国脱欧影响的衡量指标之一。 有十家大型银行以及投资银行正从英国移出共8000亿英镑资产，大约新台币33兆多，占英国银行业务的总规模10%。此外，部分保险公司跟资产管理公司也已经分别移出350亿英镑，大约台币1兆4000多亿台币，以及650亿英镑，大约2兆7000亿台币。台北股市今天在平盘附近震荡整理，收盘上涨8点，来到1025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07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75点，来到2110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点，成为213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9点，涨幅1.34%，来到300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57点，涨幅2.75%，成为962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1点，来到2841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点，成为3193点。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短暂雨后多云的天气。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少年的呀，代志大条啊啦！ 啊，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哎呀，你这双手啊，是注定要干大事的命了。但是，需要磨练一下。先买一台中华凌力手牌车，一手方向盘，一手换挡，打通任督二脉，轻松干大事。 哇，是这样吗？ 当然啦，现在试乘还送 Q 版合金车哦。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大家好，我是 Cindy 曾云欣，我的新专辑《寻岛》已经发行咯，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去寻岛。 我望着月光，看看你那纯真笑脸，等到一 人。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Mashinomi 的这首歌曲叫做 S。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 ，Are you okay？ 不 OK 啊， 超不 OK， 听起来 超不 OK。 在听节目的你 OK 吗？天气多变化，你的身体还 OK 吗？ 他是我，我是谁？ 我是他， 我是你。 我是我，那我是谁？ 我是我， 他是我， 你是我，那我是谁？ 我是他， 我是你， 我是我，那你是谁？ 体内的细胞正在蠢蠢欲动，不知名的面貌在异度空间领域瞬间转动，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不知请你请你小心，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 但我发现我却不是唯一，各个个体都在分离，其实几个结果究竟在我心底，说什么是黄金比例，他们分明喜欢佳丽，如何能同体共存成为唯一的形体、 我有个秘密秘密藏在我的心里心里，本就他毫无心情，不知谁心酸的时机，请不要告密、我随时会爆发、你看的是我，但你看的并不是我，你命内就是我，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 你的细胞正在蠢蠢欲动，不知名的目标在异度空间领域瞬间转动，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不知请你请你小心，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 上个周末在小巨蛋举行他的创始者演唱会，他是威尔潘玮柏，24个比例。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忙需要我们一起来帮帮你吗？欢迎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来留言，留下你的疑难杂症。 在听演唱会的时候呢，有时候你想说，嗯，这些歌就是感觉很简单，应该轻而易举可以唱的还不错。但是只要一安静，你发现你隔壁的朋友们或是你不认识那些观众们在唱歌的时候，就发现哦，歌手真的唱的非常的好。而且我每一次都觉得盘我 哪几首歌你觉得应该比较蛮好唱的， 或是男生的 rap， 可能你听起来觉得那个。疼的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你会觉得好像很简单啊，可当我安静就是安静。 那旁边的人唱是怎样？是谁抢走了我的这种吗？ 就是那个节拍很奇怪，他就哦，哎呦，咦，喂。这首歌曲来自卢凯彤的《谁帮帮忙》，最近水星逆行，虽是一箩筐，要怎么转运呢？那虽到底不就会转回来了吗？ 哎， 否极泰来不是这个意思哦。 哇！ 昨天爸爸上班的时候，经过想跟爸爸打招呼，然后突然看到，哎，已经对外宣称戒烟许久的爸爸在抽烟， 哎， 该怎么办呢？ 爸爸，你是骗子吗？爸爸，你怎么在抽烟呢？爸爸，你不是对比其他人都说在戒烟戒了吗？ 还是爸爸最近有很多的烦恼，爸爸压力很大。 关心一下。 对。 爸爸，您怎么了呢？ 爸爸，您还好吗？ 爸爸压力很大吗？ 请问网络分享的15项明星花露水妙用有这么神奇吗？ 啊， 我根本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是。你丢这个头 是要我去查找来让大家看看吗？ 听完玛丽介绍开始玩恋与制作人，现在卡住了，有点想氪金，该怎么办？不行， 绝对不能在恋爱养成游戏上面花钱。 那四个男生都是虚拟的，虽然他是台湾的配音员，但他还是虚拟的，你醒醒吧。 哦，他们是真实有人啦。 他们那个人是真的。 还是我们应该就是那个3月31号的亲吻点点聚会，我们邀请他们来参加，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在现场一直对我们讲情话吗？ 对对对对 对, 對。 那现场的没有玩的或是男性该情何以堪，在那边想说现在怎样？ 而且大家愿意就是把自己的想象真的，你知道，声音跟脸，你们真的想要合起来吗？你们真的想要搭起来吗？ 你知道有人传给我，应该是我没有点开来看，可是可能就是配音员解析，就是你听到这个声音其实是他， 嗯、 就是企图可能想要让我幻灭这样子。 欸，可是这样对配音员不公平欸，什么叫幻灭？他们怎么了？ 这也不算幻灭，因为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想象啊，就是我想的可能是那个样子，或是他画的那个样子，对吧？可是跟实际上的人长得可能不一定一样。 是不是分开一定要避免，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去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轻蔑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留下我们的多，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一年到了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看你难得在消遣，特价卖座不换那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亲近的相片，回来慢慢慢两不相欠。 你要的全拿走，来自于胡彦斌，令帮帮忙，妈妈讲不停，他又要回去借高利贷怎么办？这件事情警察可以管吗？妈妈一直借高利贷，妈妈一直借高利贷，妈妈一直借高利贷，不能借不利， 妈妈借高利贷， 哎，你不要随便， 妈妈一直借高利贷， 你不要用你的喉咙。但你妈为什么要借高利贷啊？你妈要借高利贷来干嘛？ 对，就是那个资金的需求是为了什么？这个好可怕哦，高利贷这真的不行哎。 这个以前小时候看很多香港电影借高利贷，那个下场都很可怕。 那就是他会抓一个你永远都还不出来的利率给你啊。 有人问说，请问马克玛丽还愿好玩吗？啊，我们两个都没有玩还愿， 我们都没有玩， 这要怎么跟你说呢？ 好多人是叫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玩， 已经过那个风头了吧？ 对啊，那个要玩就要第一天玩，现在在玩真的是很 复古啦，就像我现在开始玩现实动态是一样的， 就是很跟不上浪头。假设没有，现在大家还是自己可以玩，可是现在就是 已经没有要看别人玩了吧？ 直播的话，对啊，就已经没有要看别人玩了。 那就是不是看我们玩还愿，是看我们笑话。请问我跟同事要暧昧到什么程度再告白呢？ 男生女生？ 问的这个人应该是个女生吧，一 v 一。 那对象男生女生？ 他没有说，他就是一句话，跟同事暧昧到什么程度再告白呢？ 如果是对男生的话哦，就快一点吧。 多快？ 对女生的话我不知道。 对男生快一点，对女生我不知道。 对啊。 女生如果丢球应该会蛮明显的吧。 你现在说的是什么？你现在是以他的立场还是以对方的立场？ 爱你就愿意是我的未来，灰暗中从三大太宽满 为我推翻所有孤单，用微笑，用温暖，填满了期待，你却又让爱坏得如此简单，看自己乱了秩序，遗失的爱已经断海，你离开我还在。 I need you, I need you, 别毁灭我的夜晚，灰暗中泪蔓延得太快，来不及看不清黑夜跨越黎明，忘了清醒，忘了继续，也许还不想念，也许还想看见，也许还有感觉，也许还要安慰，也许这一切该完结。 I need you, I need you, 别毁灭我的夜晚，灰暗中泪蔓延 天，每天都要凯蒂佩瑞，百大男神 DJ 杰德首度携手流行天后凯蒂佩瑞，发行首周超越2000万次点击，请听环球凯蒂佩瑞 DJ 杰德最新冠军单曲 365。 情歌，你好，我是维娜。 你好，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人，但是， 喂， 一通跨越时空的电话，一段揪心的亲情救援。蔡灿德、房思瑜，4月19号，台北城市舞台，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购票请洽两厅院。 叔叔，你的兴趣好广泛哦，运动、电竞、演艺各方面都好有天分。 谢谢德德儿乐，兴趣也要学习才能成为专业啊。 所以我正在研读树德科大重点运动项目绩优表演艺术系入学招生简章啊。 树德科大休闲游戏与运动管理系电竞产业管理学士学位学程表演艺术系独招考试报名开始咯。 详情请洽树德科大官网， 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3月13号起，飞碟大首播国际太空站。 空转之转，我在太空漫步，我会小心。 我是 Derek 谭志华。 是我无心回答我们说好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胡说八道，不是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感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没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No you thought I'd never beReally much of anything. While you were telling me, I turned against the wind. And when my eyes started to burn, you turned your back on me. Well, you see, I slipped away. Now turn to me. Cause I've done 100 things.Only dream. So don't come crying to me. Don't come trying again. No matter how I feel, don't call us friends. Cause I don't remember anymore how we used to be. No, I don't rememberThey go your way, it would all just carry on. Well, you see, it slipped away. Now turn to me. As I've done 100 things, you've only dreamed. Friends，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哥。 上个段落呢，在说到底暧昧到什么程度才能去告白呢？我觉得这种问题就是，这个判断应该就是你是最有办法判断的人啊，因为我们又不知道那个情况是什么。就像上礼拜有一个人私讯我说，就是感情问题，他就说我觉得我男朋友很不重视我，就是我没有被重视的感觉，约他出去玩都要他有兴趣，不然就叫我自己去，然后什么等等之类的，你会介意这样的人吗？然后我回答完之后，他就说那你会介意他比如说还跟前任有联络吗？但是你问这么多，跟他谈恋爱的是你又不是我啊， 就为什么要问一个其他人呢？ 对啊，请问我要如何暗示老板说，老板开这差不多该加薪了吧？一开始你说呢，一年要调整薪水，现在已经一年了，那你那个老板， 这种暗示是不是都是没办法？ 一定要跟老板投直球。我想最难的就是你开口说，哦，老板不好意思，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你什么时候有空？这句话是最难讲的，讲出去之后就没事了。你不要暗示啊，就一直翻皮夹给他， 没有用，没有用。 就鼓起勇气说，老板，我有心想跟你谈一谈，这样子。 嫁过去这日子应该呀，会过得轻松舒畅。山谷六婆围着我说，不明白你在挑剔些什么。他们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像我犯了错。当人家阿凡神月灵渴望到的山顶，我还在原地，你阿姨都替我着急。山顶吹捧所谓美景，我还在原地，众八百都替我着急。当人家阿姨一望无际，忙于追名逐利，我还在原地踏步而已。 就喜欢靠自己面对挑战。然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就要被许多人做对比，于是我的理想主义就成了不切实际。当人家阿凡神游泳渴望到的山顶，我还在原地，恋爱都替我着急。当人家阿占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我还在原地，穷爸爸都替我着急。当人家阿一望无际梦里追名逐利，我还在原地。 我愚蠢的理想主义，陈爸爸需要帮帮忙。陈爸爸说：“哎，我儿子刚出生，有三个名字，请问哪个名字比较好听？” 哦，听听听听。 一，陈真。 好，陈真的真是什么？ 真实的真。 那就是东亚病夫那个吗？就李小龙电影的那个陈真。 第二个，诚实。 好， 我希望他做人实在。 实就是实际的实，实在的实。 三，诚心。天上的星星， 哦，陈星啊， 闪闪发光，陈真、陈实、陈星，各位，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听呢？ 陈星第一个被我删掉， 为什么？ 好像有一个补教名师叫陈星吧？ 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不是有什么太好新闻的，所以我觉得陈实不错。虽然今天我被陈真逗乐了， 为什么？ 因为之前啊，就是某一家房仲的征才广告，他不知道都去找谁拍的，然后每次拍的都会踩到一些会让看的人观众愤怒的点，这样子。可是这一次他没有，他这一次就是东亚病夫，他就是陈真，他就一直、oh. 就陈真，他就一直走路，一直走路，一直走路，然后就拍那个慢动作，然后踏在那个枫叶上。扛着东亚病夫的招牌，因为他要去打破这东亚病夫的招牌。然后走在路上慢动作的时候，就有人叫陈真，他转头谁叫我？没有，继续走，然后又慢动作慢慢走了。陈真 又回头， 谁在叫我？然后接着下来，就是在第三次的时候，他开始精气神汇聚住了以后，然后正要有人叫的时候，哦，一把抓住两个人。是不是就是你们叫陈真？为什么你们一直叫我？没有没有，我们在陈真人才。他每次就是用这种会让观众生气的网路梗。但今天这一次我有中招，今天这个我有笑， 气到头晕。如果叫诚实的话，从小就会被一直考碎到大、欸。 对啊， 诚实，多诚实，多诚实，皮夹多少钱？讲啊，我看看是不是真的诚实。就是那个这个名字风险性很高哎、欸。 诚实， 你没撒过谎是不是？很诚实你。 不是啊，那是遇到恶霸才是这样子啊。 世界上很多恶霸、啊。 就是从小就让你知道世界上很多恶霸、啊。我从小就会告诉他说：“对我叫诚实，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嘛？” 我兴趣是撒谎。 大家好，我叫诚实，我的兴趣是说谎、 欸。 全班帮你鼓掌。 哎、欸，这样我有点接受的名字。 万人迷。 如果他是一个你知道很能， 就是 他是一个很健全的孩子的话， 对啊，很能开自己玩笑的人的话， 嗯。 Monkey Magic 再加上钢琴体育的这一首《留学生》，有人说呢，这个朋友的问题啊，朋友说他老婆坐月子中心总共要花30万，男方的爸爸认为家里应该就全付了吧，30万就男方我们出了，但男方妈妈就觉得说，对啊，那个娘家是不是也要负担一点？这个问题。 请就是公公跟婆婆自己先讨论好吧， 就是跟你朋友跟根本不用烦恼、啊、爸妈决定好就好啦。 对啊，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心里充满了期待，怎么你的口红画得有点歪，真的很歪，该不该勇敢说出来，害怕你坏了对我的观感。 但是呢，这件事情一旦呢已经传到你朋友耳中之后，从此以后看婆婆的眼光跟感觉就会有一点点怪。 可婆婆不是还好吧？婆婆只是觉得分担一半吧，一半一半听起来蛮公平的、啊，可以理解啊。你这样就跟婆婆生气哦？ 不会生气啊，就是就会觉得哦，就是你们是会计较的人，就是心里会有一个底啊，就会知道说哦，你们是会跟我计较钱的人。 月子中心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题目哎。 不要想的太多，遇见你以后，一闭上眼都是好梦。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害羞低着头等待，发现我的什么水壶没有关，而且撑得很开，该怎么把它拉起来，一手拿着礼物一手撑着伞，所以我转身低着头低着头。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的心思不想让你来猜，空气中云期待，我们都在等待，心里有什么打算，我的手已为你空出来，那时候才能给我你充满爱的大平台。我们不只有对着头对着头，可调手机只扫些 magical magical，敢不敢跟我走，朝我的方向走来，朝我的方向、哦、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马念先 9M88，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再帮大家立马帮帮忙， 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一首歌若唱到了最后，是不是代表就能天长和地久，爱不再为谁停留。这条路我们走了那么久，到最后却还是回不了头。是我无心回答我们说好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胡说八道，不是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感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明明知道这段感情不容易走到老，我还假装不知道，是我不好，好心不会有好报。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胡说八道，不是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看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明明知道这段感情不容易走到老，我还假装不知道，是我不好，好心不会有好报。是我不这些你早该知道。 嗨， 他是谭志华，这一首是我不好。最近呢，他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最新的音乐作品。 什么？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待会儿呢，就要进个整点休息一下啦，起来动一动，拉拉筋，伸展一下吧。 朋友能开心的直说，三个人可以给你勇气，可以安慰你的失落，异口同声的说，因为有你染上新的幽默， 新的幽默， 也因为有你世界变得轻松。唱难得， 所以尽情大声唱歌，分享每一分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德国旅游专家尚选旅游邀您春游德国，莱茵河畔游船品酒，国王湖秘境寻踪，春日赏花搭配皇家美馔白玉芦笋，20多年丰富经验，专业导览，业界指标。去德国找尚选，2712-55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赖雅妍。我最喜欢的歌舞剧《疯狂偶像剧》要加演啦！在剧中，为了寻找真命天子，我将唱歌又跳舞，甜美可人，还要搞笑扮丑，当女主角，同时又要担任女配角。哎，导演，女主角为了找到真爱也太牺牲了吧！ 疯狂偶像剧全台浪漫巡演，3月台北、4月新竹、5月台中。想看赖雅妍为了角色做出多大的牺牲吗？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性， 只卡性。 没有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二加劲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好力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 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乐啊。 我们是 有感觉， 搞不懂属于你的祖先叫什么，气还要听你解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点下午三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规划3月22号到28号出访港澳以及深圳、厦门，这趟行程定位是在经贸文化交流。高雄市政府研讨会说，已经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向移民署提出申请，明天移民署以及陆委会将联席审查出访行程。韩国瑜说，希望陆委会打开心胸审查，不要太狭隘。对于出访前夕，中国重庆市台联会长许佩提议送猫熊给高雄，韩国瑜说需要进一步研究，未来还有很多程序要走，也要跟议会沟通，如果市议会也高度同意的话就非常棒。韩国瑜说，假设猫熊真的能够进来，他希望两只猫熊的名字，一个叫发大财，一个叫赚大钱。另外，韩国瑜中午跟加拿大驻台代表瑞乔丹等人见面。瑞乔丹说，高雄跟加拿大合作越来越密切，双方生意越来越多，他感到很高兴。韩国瑜则表示，高雄今年要推动中英文双语教育，加拿大代表处也很愿意协助，还有一些交换学生的计划。加拿大学生来高雄，高雄学生去加拿大，每一年大概有几十个学生交换的计划。韩国瑜强调，高雄要多结交朋友。民进党立委洪宗义等人今天召开记者会，并且提案修法，对于酒驾致人于死应该以故意犯论，所以提案修法可处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再犯致人于死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致重伤者要加重其刑到1/2。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秘书长林美娜则认为，立法院应该紧速通过有关同车共责的酒驾连坐行政处分提案，对于酒测值超标涉及公共危险罪者，一律管收3天到7天，车辆扣留1个月，同时也要求行政院应该展现酒驾零容忍的明确态度，宣示不派任有酒驾前科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项政务人士，各政党也应该展现这个态度，宣示不提名酒驾前科者作为各级选举的候选人等。新北地方法院今天发布新闻稿指出，三重地区吕姓酒驾惯犯撞死人遭检方声押，法官审酌被告并且没有逃亡的事实，而且家中还有母亲子女需要抚养，同时斟酌被告在案发之后留在现场，等到警方到达后表明自首之意，并无逃亡事实，因此裁定以新台币10万元拒保以及限制住居代替羁押。55岁的吕姓男子昨天清晨6点开车前往三重果菜市场批货，行经中正北路时撞死了买早餐的64岁吕姓妇人。许姓男子酒测值0.18毫克，警方调查，许姓男子已经不是第一次酒驾被逮，105年就有酒驾的记录。由于许姓男子5年内再犯酒驾，而且肇事致人于死，除了依法吊销驾照，终身不得再考领之外，还依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中山区知名排队名店大师兄销魂面以牛肉面闻名，虏获不少饕客的味蕾。不过台北市卫生局今天公布稽查结果，发现店内工作人员体检不齐全，冰箱内部不干净，食材酱料覆盖不完全，以及作业区插座脏污，复查之后仍然不合格，依食安法开罚6万元。为了保障民众用餐安全，台北市卫生局今年2月以现有稽查的资料库执行大数据分析，筛选台北市食品安全卫生稽查初查合格率偏低的区域前5名，分别是西门町热门小吃店、信义百货国际餐饮、捷运中山站周边特色餐饮、台北荣总周边热门餐饮以及内湖科学园区聚会餐馆，再透过到网络搜寻热门或者是新开幕的排队名店列为稽查对象。这一次总共稽查48家业者，其中有32家业者初查不合格，经过复查之后只剩下排队名店大师兄销魂面复检不合格。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99点，来到2112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0.3点，成为213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6点，涨幅1.90%，来到302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26点，涨幅3.49%，成为969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11点，来到2843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成为319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点，成为10250点，成交金额907亿。大陆冷气团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短暂雨后多云。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哦，是谁家的小孩这么大胆，滑板、溜冰、脚踏车样样都敢玩？ 那是我家小宝啦，因为有和泰产险儿童意外伤害险，提供我们最全面的意外保障，只要他敢玩我都敢放心。 照顾孩子果然选和泰产险最保险。 一生信仰，张信哲未来是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年4月6日台北小巨蛋，12月7日中午12点准时开卖。宽宏艺术，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们是 87乐团。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太惊人了，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刚就是 经历过一场 浩劫的马克。 今天呢，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云登景观饭店的董事长李玉成。李董事长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啊，大家好。 李董事长呢有点紧张，因为都说台语啊，常常要说国语啊，那刚才真没过来 呢。对啊，都台湾国语。 没关系，没关系。那在这边呢，还是要先谢谢这个李董事长，之前呢参加我们飞碟电台的空中义卖会，帮助了安德烈食物银行很多的小朋友，就给你感谢一下 啊。好，我马上感谢你啦，感谢你呢，给我介绍云登。 对，今天呢就是要来好好介绍一下这个云登景观饭店，因为接下来四月初就有连续假期了嘛。其实今年有很多的连假，那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啊或是朋友出去玩，你知道就是出去玩就是好好放松，其实住宿是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你暗时困了后 对 再宿席啊， 对一定的。 但是呢在介绍这个李董事长之前，其实在分享 应该说介绍云登之前，我们要先知道李董事长是个多么可怕的人。 其实 他刚刚把我弄得痛的哀哀叫， 一个在那切切切切叫呢。其实之前 他刚欺负我， 我们之前有见过面，我们有见过一次， 在哪边？ 就在云登，因为之前我有录一个外景节目叫《综艺三国志》，就顾能尼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 Kitty 呀，我有 Kitty 出外景， 对啊，然后那头木怪头都快流，你跟我做面试的， 跟他刚刚垮鬼 啊 呢， 对啊对啊。 然后那时候呢，李董事长也是出来跟我们介绍说，因为云登的风景真的非常漂亮，那个很宜人，但更厉害的是李董事长就是那一天哦，就好像那种神降临，然后就是看到你的人，他就看你说。你这个肩膀不好，你的话，你膝盖不好，你这个长短脚这样不行。然后我们两个跟他欧北共，真的坐下来，李董事长瞧瞧瞧瞧，跟他 magic， 你身体都好了。然后我今天看到资料，因为上一次外景匆匆忙忙，今天我才看到李董事长有台湾神之手之称呢。 大家都在讲，所以讲骨头，我亲爱的讲，骨头没有看过未好， 没看过未好， 没我看过未好。 没有你看过不会好的， 真的啦！我在看哦，全台湾没有人跟我一样的， 真的假的？ 真的，不盖你。 可是你知道，我们现在讲就是李董讲的这么神，可是李董已经没有在帮人家瞧了，对不对？这都是傻避暑才能遇到的。 对，爱看特殊的景观，哈，爱看有缘人 啊！我们两个是你的有缘人吗？ 对对， 谢谢啦。所以那。其实因为现在今天没有开直播，但大家如果上网应该是搜寻得到李董事长的样子，就是我完全看不出李董事长已经六十几岁了。 对啊， 你看起来我够少年呢。 我七个孙啊。 你有七个孙？ 我两个大孙四十岁啊。 哈？ 虾米？ 真的啊，我七个孙，我两个大孙四十岁。 够恐怖哎、欸！ 这怎么办到的？ 啊，你要听听好，两个四十岁是一个二十，两个二十。一个二十嘛，哦、啊，两个四十吧， 吓死我！我就想说，怎么可能？你六十岁，然后你孙子四十岁哦？ 我不要把你骗，我跟我做实在。 所以李董事长，你保养方式就真的是你常常在那边就是整骨啊、瞧啊，可是自己没有办法帮自己瞧吧？ 可以， 也可以。 哎，啊，我家己也不知道瞧的吼，我的吼，我的徒弟就是我后生加我囝婿，哦，伊嘛替我处理啊。哦，咱人大无人挂无事吧，一个人260骨折，唔去位就去位。 哇，这他都嘿就难的呢，那个大意。 就是有206块 关节。 每个人都有病，每个人都需要，就是都一定多少多少有一些问题，都需要去瞧一下。 所以瞧一瞧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好。所以李董事长年轻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在做整腹这样、整骨这样吗？ 欸、真的啦，我没有老师呢。 那你怎么自通的？ 对啊，就是骨头没有让我看不会好。我这样子讲，嗯，我叫我有老师，我一句也不使讲。 哼，啊！你是安怎自己蒙出来的呢？太厉害！ 你来看，我的手给你看一下。哼，我的手大几不？你的手不怪三指。哼，有没有？哼，你看我的手厚不厚？ 很厚哎、欸。 他说你的手没有他的三分之一耶。 对， 有没有？ 很厚、欸欸。 真的怎么这么 超厚？ 你看真的、啊。 人家说手掌很厚是很有才。 手哈、哦，到目前为止，无人比我还高哎。嗯没有人比我厚的。 啊，这是天生的吗？ 我的手大不大？哎、欸，迄有诶拢大包拢包车，要向阿舅诶。 家你阿舅会当安怎？ 不爱跟你讲，不爱跟你讲。 但是现在李董事长就是说，已经把这个你知道这个秘密这个技术传给你的儿子了。 对哈，我后生，我囝婿。嗯。好，所以讲我一生莫伫 台北的土城，我四六的台中。 丢、啦，就是土城啦。 丢丢丢土城。 但是土城听说那个要去也是大排长龙哦。 真的挂不好挂。 嗯，人家会不会以为我们今天要聊那个 整副？ 整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聊银灯。 这个已经交给李董事长的儿子了。但是李董事长怎么会从整副然后跨到这个做 饭 店？对啊。 因为哈，我在教好阮囡仔嘛哈，教等我第二代，啊，我弄的拍球嘛， 嗯， 啊，对中里有教好久长在拍，哦，我风景真了水， 嗯， 啊遐。你爹爹对当去饭店， 嗯， 啊，所以我就投资吼来去饭店， 嗯， 这样你要水风景，啊，大家知影，大家看， 嗯， 哦，真正你要饭店要出去，这好的风景，这好的景色无啦， 嗯嗯， 啊，所以个投资，哦，啊，所以跨行业过来投资这行， 哦， 所以之前李董事长你有做过相关的吗？没有，就是第一次就 对， 就是做这个，那、啊、就这么成功， 啊，你看哈，啊，一砖一瓦拢我， 拢 规划，然后发包干工拢我在做。 啊！ 在目前吼，在咧经营，我办无总经理， 吼，所以讲 我咧弄家己，所以我要做吼，爱做个人无共诶，无家己所在，我办无咧接入客啊，啊，要做个这样成功，要对吹，啊，家己嘛是做上贵诶饭店， 嗯， 直接甲讲出来，你无要紧， 跟小编讲啦，都算上贵诶，介绍算上贵诶， 嗯， 啊，所以在大家人嘛，拢要去啊，要带银灯，拢要看我。 嗯， 哦，拢为着我要看我千真万确。 啊，美女，别跟那吉祥物同款。 哎，对啊，啊，所以我要看到我无遐简单，那有特殊的才看我会到。 哈，那以后应该飞碟，我们自己开一团啊，就是跟飞碟团去的，就可以看到李董事长呢。 马吉啦，今仔个既然吼，伫来恁家，恁也听将有听到咱这个目前的啦。 嗯， 我开放五十个啦。 哦， 今天还给 开放五十个怎么样？ 好、哎，你也很爱看很点去不哈、哦？去订房， 嗯， 好、哦。也当看到我当时长，我当时长个陪请林嘉宾，到我观景靠一天，好陪林嘉宾。 好，这一段我们要重新的，就是好好的翻译一次。 对对对对。 好，刚刚玛丽问说，那这个董事长为什么会从整副然后跨到饭店业？董事长说，因为呢，他现在把记忆传子了， 嗯， 然后呢，他就决定要投资，因为他平常有在打球嘛，打球的时候看到，哇，这边看风水这么好，然后这个风景这么好，大家都应该要来看看， 嗯， 就投资饭店。投资饭店以后呢，他也不用他也不用总经理，董事长就亲力亲为， 一砖一瓦，所有设计都自己来， 全部自己来， 嗯。 来得温层， 嗯， 好来得汤米，来得枕头， 嗯， 起码是弄我设计， 嗯， 啊设计才叫工程来做，叫我理想来做呢， 嗯， 好，所以人为困哦，弄个颈椎伤掉，起码银灯牌，外温层外肩打弄银灯牌， 哎，对，其实因为李董事长。懂那个人的脊椎啊骨头，所以你在安排那个睡床跟枕头，那个会让人家最舒适的享受。哎，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云灯牌也有在卖吗？有吗？ 金条跟我那边， 我那边 哈， 按了一段银灯叫那困觉像素食一样 哈，所以我没有办法睡了。就哇，这真的很好，然后想要带回家，没办法，你只能一直住在云灯里，只能一直住下来。 但是还没说到重点，因为我们刚刚就说，就是大家 说到重点，因为大家就很想要去看，就是董事长，然后想神之手到底有多神。其实之前上次玛丽两年前回来的时候跟我讲，我那时候也是半信半疑，哪有可能？可是刚刚。董事长三十秒之内让我臣服。 三十秒说你的膝盖就是有差距还是什么的？ 对，什么差两公分，然后一推，哇，痛到我真的叫妈妈，痛死我了！ 你在摸，你在痛了，人家帮你调不会痛了， 调完就不会痛了。 没错。然后后来呢，这个所以董事长就说，很多人都要去看他，指明就是我去云登，我就希望可以看到董事长一面，但是。董事长，这就是有缘人才看得到。 嗯， 所以呢，他现在呢要对飞碟联盟的听众打开这个有缘人。你现在有听到节目的话， 五十个 限额，五十个。我好像在主持那个股市节目，限额五十个哦，五十个。你现在打电话去订房饭店的话， 去那个云登景观饭店，然后 订房说我是飞碟的听众。 对对对对。 然后刚刚李董事长在空中约我喝咖啡，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暗语这样子。 哎， 刚说到了喝咖啡，就是李董也有提到你们一个景观的咖啡厅。你说那个是360度还是180度的那个风？ 270度。 猜错，在中间 可以看到270度的景观饭店。 哼，所以这个也是你设计的。 对，刚好在那个地方啊，能开到嘉南偏远，能看到海平面上。 嗯，那个时候因为这次空中义卖会的关系，所以就是有去看那个云登景观饭店，好像还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湖，是不是？ 对对，人力潭。 仁义坛， 仁义坛， 仁义坛， 哦，对对对，哦，然后嘉义在于吃的水， 嗯，嘿嘿嘿，所以就是这时候看那个官网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有一句 slogan 就是讲到人家的心坎里，就是你们就说人来了。其他的就交给我们，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 所以刚刚说到那，请李董事长来分享一下好了。你说这个一砖一瓦设计都是你自己发想的，云登景观饭店有哪些设计是你特别想要介绍的吗？特别之处？ 那特别就是美国人都蛮喜欢的，那是那个床，嗯，我们云登牌的床铺， 嗯， 还有那个枕头，还有躺椅， 嗯， 还有我们里面那个沐浴乳，那个都是意大利 沐浴乳嘛，是你家己建过的。 我家己建的，我爱爱 爱家己打钢铁出来，你 爱家己设过，设过才会使建，哎，对不？哦，像他多阿哩，我外口他们种的嘛，你讲啊，我冇红酒嘛，拢为着他引灯，别当啉着无好的酒， 嗯， 所以酒我嘛代理的，台湾我家己种代理的，我两支酒去吧。 哦， 我是家引灯才有代理咩？ 啊，你本来就 安全， 你本来就这样遐做嘛，还是为着要做饭店？ 要做饭店， 嗯， 哦，我说大行这样来研究，啊，因为我要做上好的， 嗯， 情况下我再做骨，我嘛敢人比啊， 嗯， 万不能输个情况安尼， 嗯， 哎，啊，所以饭店我嘛要做上好的， 嗯， 哦，别人无的， 嗯， 哦，像我因当风景水。啊，空气够好， 嗯， 所以你看，你讲我呢六十几岁，看见那三四十岁囡仔咧，你看， 真正就是三四十岁 啊。对啊，啊，就是拢清晨拢带伫银灯来滴啊。 啊，你今日带伫来滴 啊？好滴啊啦，我在迄饭店拢我咧处理啊。 你是不是住总统套房？ 啊，所以我拢滴啊，我也无处理拢滴啊，就对啦。 对，看好的风景，你睡好、吃好、住好，其实人本来心情就会好。 哎，心情半轻松，心力正用。 尤其现在大家工作那么忙，给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是值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啊，看到公就倒会困嘞，啊，买洗，哦，啊，食嘞， 嘿，食你看吼，我食这两天我嘛三月十日开始嘛要杀，因为我要请一个猪肚去卖， 哦， 就聘请一个五千的猪肚去卖， 嗯， 啊，所以我在食吼嘛完全要变心。 要变心？ 哎，我来得家啦吼，实在是完全嘛都改过。啊，像我来得厨房嘛，拢唔惊人看。那为普通的厨房，拢蜂蜜水也拢惊人看。 嗯， 我拢玻璃，两天看我来得会师傅咧煮食。 哦，刚刚经过迄顶泰丰来得看过。 哎，对对吼，来得拢看你看会到。 哦， 所以我要求卫生，啥各面我拢真要求。 嗯， 哎， 啊，你讲只系五星的菜单是下面干咪当透露者？ 我讲吼，你那上外官网你看了有啊？ 嗯， 哎，所以我真冇咧出。对三月十日开始，哦，四人同行一人免费， 哇，等于是七五折哎， 四人同行一人免费，五个人你如果又在飞碟前五十个名额，你还可以跟董事长喝 咖啡， 可以隔壁跟免钱的请 来咯，啊，我还没开讲咯，我讲啦，好，主流去票价啦，一旦看到我会保证， 嗯， 吼，到时你的阿公观众吼，见到我无欢喜的时候，我就输你。 今天 大家保证会欢喜的，会去笑目笑就对了。 哎，我刚跟大家说，那个李董事长的名片是真的很难拿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出外景，然后遇到那个李董，他的名片上面会签名，感觉有分那个 VIP 名片跟一般名片， 真的假的？ 是不是？ 哎，对。 我以前在是摕着普通还是 VIP？ 你要摕着我签名吼，去到我迄诊所吼，免挂号。 天哪！ 就是迄张我胖去呀，因为条公会投降嘛。一排对排就过了， 正常有也挂袂掉啦。 系啊， 我只能我卖讲啦，你挂号不会太简单啦，嗯。 但至少你去那边可以跟李董聊聊天，李董在那边还可以直接跟你介绍哪边的风景漂亮，哪边好看，对不对？ 无啦，你讲前五十名那个地啦吼， 嗯， 骨头我买个，还没开讲者啦，骨头我买个讲者。 骨头是啥咪意思？ 骨头啊， 全身的骨骼、骨络。 哎，对对，我买个讲者咧，咱人大家人都有问题， 嗯， 像我头拄仔来甲恁外口，大家都互恁微调，恁种有嘛有个巧啊？ 哈， 哎，恁种嘛心服口服。 总是那么 总经理， 总经理， 没有总经理， 因为看到惊到迄个面切顺顺的， 欢喜啦，是不是切顺顺？ 哎，看到我的人就知影我安怎无爽快，就够恐怖安呢。 你正常大人拢安呢，我看到啊，你安怎来讲嘛？ 所以 因为我第一用眼光，第二用手望，第三再看电工。 电工是啥物？ 嘿 ，H 光。 哦，电工， 电工， 也是光影摆个第三啊，所以正常我眼光看就看有啊。哎哦，你用眼光给你看，你问题出来对， 嗯， 我就听给你讲。 那李董，你这个眼光也有传给你的就是儿子吗？这个眼光是不是比较 天生的？ 对啊， 目前是接不着传嘛。 嗯， 哈， 哎，这用眼光看也不着传嘛。 哎，阿姨，跟我你的 手路手路百分之百无问题。意思吼，去阮诊所，你讲啊，你要看对伊帮你看。你当我请讲，阿公说我啦，你看较简单啊，我无咧听你讲。你礼拜我就跟你看，跟你讲啊。 你拢免讲话 咧。对不对？对不对？我听跟你讲啊。 好可怕哦！ 啊，我不爱讲，你唔知啊。不跟你讲，你唔知，你问得出就对。啊，跟你讲，我跟你比较，你看有。 所以李董，你的眼光其实就是 X 光嘛。 哎，对。 对啊。 哎、欸，各位，我们今天在分享的是云登景观饭店，然后在 AKA 李董事长他的 X 光眼神， 是是是， 就是因为李董事长就是经历过太多，看过太多，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重点就是你放松。今天你觉得，因为我们在 App 上，我们都可以网络直接留言。刚刚很多人说听那个李董讲台语很亲切啊，刚刚听那个就跟还是安娜亲戚在恭维感觉。想要跟他聊天的话，你就到现场有缘分就可以聊一聊，喝咖啡。那刚刚说到的就是除了就是房间很舒服，景观很美之外，啊，云登景观饭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设施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我哈设施啦哈，你要请囡啦哈，那有儿童游戏室啦， 什么游戏室？ 儿童游戏室， 儿童 阿毛。在赛车场，哦，囡仔的赛车场，好、 哦，你来赛车场真正是咻咻咻那样嘞， 有咯哈、哦，你来，你到时你也看到知，哦，再好你来接嘛，我紧， 好、 你坐，好你，好你来接翕相，因为你身材这样水，哦、你也晒， 包括还几百公分以上都袂当坐啊， 啊、哦，啊，所以讲哈、哦，你也讲哈，有诶哈、哦，都家庭诶，哦。爱拍球诶人，你会较拍球，吼、啊，就像我内底毛岩盘里啦，吼 ，SPA 馆啦，哦，你啊家庭诶，吼，你啊做太太无拍球诶人，然后会当多享受，啊，做家，吼，坐到咖啡厅看老公伫楼骹拍球， 嗯， 你拢看得着啊，我伫咖啡厅你看到球场，我、老公伫遐拍球，麦当嗨，我大概有手一个，来甲招呼一下嘛，可以、 所以这都是李董设计过那个动线呢、欸，怎么家庭怎么做，在哪边可以这样看，小朋友去哪边，什么都传 遍遍啊，对，嘿嘿。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个广告，待会再回来好好介绍一下云登景观饭店。 间谍放送， 刷新数位点播记录，横扫全球排行冠军，亚利安娜。Some bad, but I should be a savage. Who would've thought it turned me to a savage? Rather be tied up with claws and not strings. Write my own checks like I might wanna sing. My wrist, stop watching. My neck is fuzzy. Make big deposits. My gloss is chopping.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Just drop it. I see it. I like it. I want it. I do it. Yeah, I want it. I got it. I want it. 格莱美最高荣耀肯定，2019首张最强大碟，未发片连续两首单曲抢先夺冠。全球86国排行同步冠军，亚利安娜全新冠军大碟。环球，谢谢下一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探索世界的热情，守护家人的心情，现在只有 Volvo XC60 能回应您的渴望。Pilot Assis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移动安全再进化。Clean Zone 纯净车室，守护健康，安全无虑。即刻入主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 全新19年式，最高升级32万豪华配备，再享零利率，速洽全省展示中心。 恭喜上榜！ 电、油、水，国营事业榜单出炉，5位上榜，1位就来自百官网公职。高补考3月15招考，7月考试。百官网最高纪录88天应届上榜， 提早准备，应届上榜不是梦。 快上网搜寻百官网公职。 你知道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是什么吗？是体重。 哇，不要！年前年后大吃大喝停不下来，放下嘴馋，立即健康瘦。马修优格、舒适乐沙拉、纳鲁湾冰烤地瓜、番茄方舟高机能番茄、玉米笋、低卡蒟蒻面，选购好食材、好商品，好好饮食。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 Rima， 瑞玛西丹。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圆灯景观饭店的董事长李玉成，李董事长，欢迎李董。 好，两位主持人好。 刚刚呢，就是在广告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又再一次经历了神手的 那个。哎，李董事长，你有信仰吗？还是你有相信些什么东西吗？哎，就是这个。很玄呢、欸，这个 一个 我没有办法解释这是什么东西耶、欸，对啊。 尤其李董又说又没有师傅，他就是 对啊 自己感觉出来的。 因为我现在感冒嘛，所以我现在穿大外套，我是整个包是包起来的。然后李董又说、你脊椎有问题， 脊椎错乱。 哎、欸，他刚刚真的穿得很厚，这样也看得出来。 对啊，我从你这样也看得出来，你那眼睛就是有透视眼啊。 你看刚才让你摸，你看你那个右边就比较松比较软、左边就比较硬啊，调回来的话就正常了。 我刚刚真的很后悔没有录影，因为我在广告的时候亲眼目睹，就是他就让我看欧马克的那个脊椎尾巴，就是你就看得出那个人歪歪的。嗯。然后李一董就把他抱起来，悄悄的 shake shake 起来，然后他就变直了。 因为我自己看不到，对。 怎么会没有录影呢？嗯。好，今天呢，等李董来，这是李董年轻的能力。现在李董他已经转换跑道了，他就是想要分享，就是好的风景、好的住宿、好的环境给大家。所以今天呢，来介绍这个圆灯景观饭店。那刚刚有提到，就是 view 是你们很好的一个 卖点 之一、是还可以去在房间还是在哪边就可以欣赏到日出跟日落都可以。 对，都在房间就可以了啊，房间的阳台就有了啊。哎，对啊，都在这房间的阳台啊，啉咖啡看夕阳啊，大家都在那样 啊，所以比较大阴灯爱较早搞的。我卖过阿妈去头路上再来。 哦，你说 check in 你要算好时间，你放心、 最好就三四点就来就可以等夕阳了。 对啊，来等哈，啉咖啡等夕阳，看夕阳喺日头作祟耶，夕阳喺日头作。 李董，你是不是最爱林咖啡的？我看你的咖啡店嘛，林咖啡的房间嘛，林咖啡哪里买嘛，林咖啡。 尤其银灯的咖啡哦，做好啉咩？我一缸拢啉三杯。 哎， 真正我别个骗我，银灯咖啡嘛是拢去特酸嘞。 没收济吗？一缸三杯。 正常 ，OK， 正常 OK。我银灯的咖啡哈 OK， 因为像我在房间的咖啡，米三合一呢，是地瓜式的咖啡。 哦。 哦，我一等下吼，你送边没有能开的咩？我们立过水咖啡， 就是李董挂保证。然后刚刚说到了三月份又有新菜单，啊，李董这一年四季那么多，你有没有比如说接下来一整年有哪个时节你特别推荐？这样，比如说接下来， 我想每一个节气，我拢话像即个过来四五月都算樱花季啊，好，我就推樱花物件，好，像在嘛住宿嘛靠优惠啊，好，你好来带遐讲啥啦？来带银灯吼，想不了带两枚。哦，上山路海拢会使， 路 海都是东石宝地行海山的嘛。啊，一家上山有本基哦啦，吼阿里山啊，一家去遐，啊大暗时啊，大多银灯，吼，迄拢有，吼，啊拢我拢配套，吼，拢有配套，看边啊出头啦。 配套是我底下你有规划，我 有规划，有规划。我像你阿公吼，你带囡仔去的吼，我毛你有牧场啦，吼，啊有块生活村，他拢会当出头，啊再有来大吼，啊毛拢上迄边票啊。 哦， 我从迄加大吼，迄昆虫馆啊，迄我嘛弄上边票，带囡仔去弄上边票，去带囡仔去遐佚佗。 所以如果我去那边，其实我自己不用规划任何什么行程， 不用，你来我就该规划好。 就真正的度假村啦， 对，你来我就该规划，吼，从囡仔要对佚佗，就该规划，大人要对佚佗，我拢可以。 所以接下来春天到了，可以赏樱， 赏樱， 暑假就更不用说，很热门。 啊，赏樱的时候，你看地，我因登去到遐都免两点钟嘞。 点我真的搞啊， 嗯， 哎对哦，哎我都离阿里山下嘛， 哎 我查几区嘛足近的呀、啊， 嗯， 哦加一次去盖过遐都变十分钟嘞， 嗯，哎哎，阿区跟我李董家己自己建议你想盖的景点啊，行最喜欢的行程， 哦拢有啦，我遐拢规划足济，恁来你就知啊， 嗯， 你就难搞，你就交代好人家处理啊， 就是官网说的， 人到就好， 就交给我们， 哎对，你难搞你就交代好人家啊。 还有很多人就是也有补充说，哎、欸，五月也有油桐花，然后什么的，然后有人说、阿里山的咖啡很有名这样子。 哎、 啊，有人在问一个，就是比如说馆内看到公共一些设施，比如说小朋友玩赛车啊， 对对对， 然后高尔夫球的推杆练习场啊， 对对对对， 那些还要额外再付费吗？ 都不用，都不用，都不用， 也不用， 哎，都不用，不用，不用， 健身房也不用， 还弄变弄变。 好， 你讲房间钱拿对，你啊，内底拢有在恁用啊。 哇哦！ 啊，最主要吼，十八馆的爱啦。 嗯， 哦，十八一点爱。 吼，迄落送俾阿个人个阿个人员过来处理诶吼。 嗯。 哦，十八馆啦，吼，阿加迄个吼，迄叫做安排你迄嘛爱啦。 嗯。 啊，村里拢在后面啦啦。 嗯。 嘿嘿嘿， 就是一些设施简单的，就是都 OK， 就可以尽情的使用就 对 了。 对对对对。 然后刚刚有说到，就是那有一些是比如说长辈的专案嘛，因为刚刚说到现在是四人同行，什么一人免费，这是目前最新的方案就对了。 对对对。 其他都可以上网自己搜寻。 啊，你阿公吼，像那个长辈要本地我拢安尼啊。好，你阿公一当啦，当是几岁？ 当 在 几岁 以上吼，我都拢优待啊。 哦。 就我今说嘛是安尼啊。好，我想我对老大人我做主张， 嗯， 好，我想我对老人做主张，像我真少啦，哈，七十以上啊，八十以上诶，黑龙个另外个弄优惠咧， 嗯， 诶， 所以大家也可以上官网查看几岁以上，搞不好家里，因为有时候你带长辈出去玩，你一里哇收在一买 票，对啊， 你就好好 啊， 带你来， 你也较聚会，拄着我上好啦，拄着我较聚会，我就讲阿姐我请啦， 哦， 如果拄着吼，我清早拄着，哎呀，过今天阿宽较聚会啦，阿姐正好，我就交代啊，来经理来，我这边个省级我请。我足重老，我足重吼，你有较济啦。 大家去云登，就是其实基本上最后已经不是要去云登了，去云登就是寻找李董，就一去就开始找李董在哪里，在哪里。 所以李董，你真的一个礼拜会有，比如说什么一三五，你真的会起码待三天在那边吗？ 应该我也不出国拢准离啊，较济。 嗯， 啊，再注意啊，吼，人有诶要去大吼，拢会上门啦。 嗯、 我现场我内底人员拢超知呀。 嗯， 诶，即有时出国尔啦，啊，无拢专超伫饭店较济啦。 在那边会服务大家。 哎，对啦。 也有人说，那如果家里的长辈是轮椅的话，云登那个轮椅的 可以 方便吗？ 方便方便，哎哎哎，可以。 好，所以呢，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因为四月份开始，就刚刚李董有提到的，对，连假，然后阿里山赏樱，春天来了，樱花的时候到了，然后欢迎大家可以。这个真的是要趁早啊，就是赶快订，赶快先抢、嗯。 对啊，对啊，时间定啦。我再我嘛配合吼，迄、那个台南吼成大里展，我嘛去遐参展。 啊、 嗯，哦，伫即个3月29号甲4月1号嘛。 嗯， 我嘛伫遐参展。 嗯， 嘿嘿，啊，底下嘛底下去遐冇优惠的对啦。 嗯， 嘿嘿， 就优惠，起码大家都厉害，让家己查 对 啊。 对。 就重点是，就是云登景观饭店最棒的，就是刚刚说到了，就是你不用再做任何的计划，你不用再想说你要去哪，反正。你就是去到那边 check in 之后，先看日落，喝咖啡，然后晚上呢，用李董他自己亲身试过好的沐浴乳洗一洗，睡那个云灯牌的床，云灯牌的枕头，然后说隔天参加就是为你安排的行程，就好好规划一下。啊，李董自己是说吼，建议住两个晚上这样。 上好时间呢， 嗯， 哎，不过是你来困一暝尔哈，袂感觉啊咧太无良早了再困，我今日拄到一挂人启动咧啊， 嗯， 讲啊我再去对你啊，我恁家咧几面无够，我后悔不要贵。要来断两枚，我会做几人安尼，啊，所以我建议后一旦断两枚上好啦， 嗯， 哦，上山路还都可以。 嗯，李董有没有想要在云登景观饭店开一个特别的整复中心？你知道期间限定，就是一个月可能只有一天在那边会出现。 我在可以看别离啦， 嗯， 我迄人心急，即主要看有缘人啦。 嗯， 像我头先开五十个，伊若订丢的人，我迄就另外丢啊。 那就是缘分了。 对，迄现场订下，我廿日网路诶，我只路，迄都无啊。 好，我相信经过刚刚很多人马上上网去 Google 李董事长了，已经把那个土城啊，然后那边的地址全部都找出来。 对啊， 对，非常的厉害。 来地里面挖就对了，好，你 Google 来地里面就对。 为什么？ 因为吼挂号挂袂掉啦，挂三十个挂袂掉啦，啊挂号去到现场都三一点钟啦，啊看看无几分钟啦，因为我哩看足紧啦， 对， 蛋来又蛋， 李董做那个就几秒钟就做完了，对。 那当然就是说，那李董自己有没有最后就是我们都保健自己的身体，就简单的保养方法跟大家说一下，还是 我的主要心情，心情啊，嗯，跟空气啦， 嗯，心情跟空气， 嗯，哦，心情跟空气。哦、你心情要放轻松啊！你看我拢遮尔啊六条，有无？嗯、哦，大拢六条。啊，你吼、哦，你吼、哦，你空气气也爱好。嗯、哦，像你阿公咪空气气也好，爱带阴灯好上。嗯，你去啊，吼、哦，你去啊，我老家那底下分带的分店，阴真的来，我是 真的在云上， 在云上边。我们要看那印度在咱印灯的下下边，我看到外好咧，那心就轻松啊！啊，你空气啊，分啊，负离子分多精啊，你吸，那身体无好边啊，讲就那身体大嘛真好。就咱大大的情况呢，六十外岁啊，哦，啊，七个孙，两个短孙四十岁啊，看起来我才晓得。 好，如果接下来大家在春季旅游想要好好放松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圆灯景观饭店。但今天非常谢谢，就是我相信李董事长一定非常非常的就无闲的啦。嗯哥哥，拜托你来啊！你给大家介绍，给大家多谢。 好了，都 谢谢。 OK， 好，谢谢，嘿嘿 谢谢。 好，期待再相会。 桜も生きる道の 知る道の上で 就像鬼故事，听过的人多，遇过的人少。张艾嘉、王耀庆、林奕华、黄咏诗， 一度不回，记就散在路边，飘落盘旋。你的餐点一小口一块吃一青烟，都是不着边际的聊天，一度不回，一度不回，一度不回，一个你和我。 迷惘的人，执着的鬼，善变的狐。林奕华作品在《聊斋》里一读不回。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优福华语竞碟排行榜， 本周第996周，第五名谢震廷《爱丽丝》，第四名《慢慢说》失眠电影院，第三名周兴哲《至少我还记得》，第二名蔡依林老公，第一名泰坦 Titan 换日线。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 Cindy 曾云欣，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来自孤独的小岛， 本周呢是我们2019葛莱美的喝彩周，那每天呢都会选播一首2019葛莱美的喝彩合集当中的歌曲，就欢迎大家礼拜一到礼拜五把五首歌的歌名都记下来，然后呢在礼拜五节目之后呢编写手机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再加上五首歌的歌名再加上你的名字，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就有机会抽到一个巨星的诞生 DVD。提醒你，简讯一次要10元哦！啊，忘了讲今天的歌名。 Girls like you. Yes.